刺客列传第二十六。曹沫者，鲁人也，以永历是鲁庄公，庄公好利。曹沫为鲁将，与其战，三败北。鲁庄公惧，乃献遂邑之地以和，由父以为将。齐桓公许与鲁会于柯而盟，桓公与庄公既盟于坛上，曹沫持匕首劫齐桓公。桓公左右莫敢动，而问曰：“子将何欲？”曹沫曰：“齐强鲁弱，而大国侵鲁亦甚矣。今鲁城坏，即压其境，君其图之。”桓公乃许晋归鲁之亲弟。言既已，曹沫投其匕首下坛，北面就群臣之位，颜色不变，辞令如故。桓公怒，欲备其约。管仲曰：“不可，夫贪小利以自快，弃信于诸侯，失天下之源，不如与之。”于是桓公乃遂割鲁亲弟，曹沫三战所亡地尽付于鲁。其后百六十又七年而无有专诸之事。专诸者，吴唐邑人也。吴子胥之亡楚而如吴也，知专诸之能。吴子胥既见吴王僚，遂以伐楚之力。吴公子光曰：“彼五云父兄皆死于楚，而云言伐楚，欲自卫报私仇也，非能为吴。”吴王乃止。吴子胥之公子光之欲杀吴王僚，乃曰：“彼光将有内志，未可说于外事。”乃尽专诸于公子光。光之父曰吴王朱凡，朱凡弟三人，次曰于寨，次曰夷莫，次曰季子札。朱凡知季子札贤而不立太子，以次传三弟，欲足治国于季子札。朱凡既死，传于寨，于寨死，传夷莫，夷莫死，当传季子札。季子札逃，不肯立。吴人乃立夷莫之子僚为王。公子光曰：“使以兄弟次曰，季子当立。必以子乎，则光真敌嗣，当立。故常阴阳谋臣以求立。”光既得专诸，善客待之。九年而楚平王死。春，吴王僚欲因楚丧，使其二弟公子葛于蜀雍将兵为楚之前，使严陵季子于晋，以观诸侯之变。楚发兵绝吴将葛于蜀雍路，吴兵不得还。于是公子光谓专诸曰：“此时不可失，不求何祸，且光真王嗣，当立。季子虽来，不无废也。”专诸曰：“王僚可杀也，母老子弱，而两弟将兵伐楚，楚绝其后，方今吾外困于楚，而内无骨梗之臣，是吾辱我何？”公子光顿首曰：“光之身，子之身也。”四月丙子，光服甲士于枯室中，而聚酒请王僚。王僚使兵陈自宫至光之家，门户皆闭，左右皆王僚之亲戚也。家立士皆持长披。酒既酣，公子光扬为足疾，入枯室中。 使专诸至匕首于智之腹中而尽之。既至王前，专诸薄于，因以匕首刺王僚，王僚立死，左右亦杀专诸。王人扰乱，公子光出其府甲以攻王僚之徒，尽灭之，遂自立为王，是为阖闾。阖闾乃封专诸之子以为上卿。其后七十余年而晋有豫让之事。豫让者晋人也，故常侍范氏及中行氏，而无所知名。去而侍智伯，智伯甚尊宠之。及智伯伐赵襄子，赵襄子与韩魏合谋灭智伯，灭智伯之后而三分其地。赵襄子最怨智伯，欺其头以为引器。豫让遁逃山中，曰：“嗟乎！士为知己者死，女为悦己者容。今智伯知我，我必为报仇而死，以报智伯，则无魂魄不愧矣。”乃变姓名为行人，入宫图册，中夹匕首，欲以刺襄子。襄子如厕心动，直问图册之行人，则欲让，内持刀兵，曰：“欲为智伯报仇。”左右欲诛之，襄子曰：“彼一人也，吾谨避之耳。且智伯亡无后，而其臣欲为报仇，此天下之贤人也，足事去之。”居请之，豫让又欺身为利，吞炭为雅，使形状不可知，行起于世，其妻不识也。行见其友，其友识之，曰：“汝非豫让也？”曰：“我是也。”其友谓弃曰：“以子之才，委质而陈氏襄子，襄子必尽性子，尽性子乃为所欲，故不义也。何乃残身苦行，欲以求报襄子，不亦难乎？”豫让曰：“既以委质陈氏人而求杀之，是怀二心以事其君也，且无所为者极难耳。然所以为此者，将以愧天下后世之为人臣怀二心以事其君者也。”既去，请之，襄子当出，豫让伏于所当过之桥下。襄子至桥，马惊，襄子曰：“此必是豫让也。”使人问之，果豫让也。于是襄子乃属豫让曰：“子不常侍范中行事乎？智伯尽灭之，而子不为报仇，而反委质臣于智伯。智伯亦已死矣，而子独何以为之报仇之深也？”豫让曰：“臣是范中行事，范中行事皆众人欲我，我故众人报之。至于智伯，国事欲我，我故国事报之。”襄子喟然叹息而泣曰：“嗟乎豫子！子之谓智伯，名既成矣，而寡人射子亦已足矣。子其自为计，寡人不复视子，使兵为之。”豫让曰：“臣闻明主不掩人之美，而忠臣有死明之意，前君以宽赦臣，天下莫不称君之贤。今日之事，臣故服诛， 然愿请君之衣而击之焉，以致报仇之意，则虽死不恨，非所敢忘也，敢不负心。于是襄子大义之，乃时时持衣与豫让，豫让拔剑三跃而击之，曰：吾可以下报智伯矣，遂伏剑自杀。死之日，赵国志士闻之，皆谓涕泣。其后四十余年而止，有聂政之事。聂政者，指申井里人也，杀人必仇，与母子如其，以徒为事。久之，濮阳严仲子是韩哀侯，与韩相侠雷有隙，严仲子恐诛亡去，由求人可以报侠雷者，至其其人或言聂政勇敢是也，必仇隐于徒者之间。严仲子至门请，硕反，然后聚酒自唱聂政母前，酒酣，严仲子奉黄金百亿前为聂政母寿，聂政惊怪其后，故谢严仲子。严仲子故进，而聂政谢曰：臣幸有老母，家贫，客游以为狗徒，可以旦夕得干脆以养亲，亲公养辈，不敢当仲子之次。严仲子鄙人，因为聂政言曰：臣有仇，而行由诸侯众矣，然至其窃闻足下亦甚高，故近百金者，将用为大人粗力之费，得以交足下之欢，岂敢已有求望也？聂政曰：臣所以降至汝身居市井徒者，徒幸以养老母，老母在，正身未敢以许人也。严仲子故让，聂政竟不肯受也。然严仲子足备宾主之礼而去。久之，聂政母死，既已葬，除服。聂政曰：嗟乎，政乃市井之人，古刀以屠，而严仲子乃诸侯之卿相也，不远千里往车骑而交臣，臣之所以待之，至前贤矣，未有大功可以称者，而严仲子奉百金为亲受，我虽不受，然逝者徒身之正也。夫贤者以感愤牙眦之意而亲信穷僻之人，而正独安得默然而已乎？且前日邀正，正徒以老母，老母今已天年中，正将为知己者用，乃遂西至濮阳，见严仲子曰：前日所以不许仲子者，徒以亲在，今不幸而母已天年中，仲子所欲报仇者为谁？请得从事焉。严仲子具告曰：臣之仇韩相侠磊，侠磊又韩君之继父也，宗族甚多，居处兵卫甚设，臣欲使人刺之，终莫能救。今足下幸而不弃，请一骑车骑壮士，可为足下添益者。聂政曰：韩之与魏相去中间不甚远，今杀人之相，相又国君之亲，此其事不可以多人，多人不能无生得失，生得失则与谢，与谢是韩举国而与仲子为仇， 岂不待哉？遂谢车骑人徒，聂政乃辞独行。仗剑至韩，韩向侠垒方作府上，持兵戟而卫士者甚众。聂政直入，上街刺杀侠垒，左右大乱。聂政大呼，所击杀者数十人，因自皮面绝眼，自屠出城，遂已死。韩取聂政尸曝于市，构问莫之水子，于是韩悬构之，有能言杀向侠垒者与千金，久之莫之也。郑子荣闻人有刺杀韩相者，贼不得，国不知其名姓，曝其尸而悬之千金，乃于意曰：其事无地于皆乎？言仲子之无地，立起如韩之事，而死者果正也。伏尸哭极哀曰：是指深井里所谓聂政者也。是行者诸众人皆曰：此人暴虐无国相，王悬构其名姓千金，夫人不闻于，何敢来食之也？荣应之曰：闻之，然正所以蒙侮辱自弃于示范之间者，为老母姓无恙，妾未嫁也。亲既已天年下世，妾已嫁夫，言仲子乃察举无地，困屋之中而交之，则后矣，可奈何？是故为知己者死，今乃以妾尚在之故，众自行以绝宗，妾其奈何为莫身之诸，终灭贤弟之名？大惊韩世人，乃大呼天者三，卒于邑悲哀而死郑之旁。晋楚其未闻之，皆曰：非独郑能也，乃其子亦烈女也。向使郑诚知其子无如忍之志，不重曝骸之难，必绝险千里以列其名，子弟聚露于韩氏者，亦未必敢以身许言仲子也。言仲子亦可谓知人能得事矣。其后220余年，秦有荆轲之事。荆轲者，魏人也，其先乃齐人，徙于魏，魏人谓之庆卿，而知燕，燕人谓之荆卿。荆卿好读书击剑，以数说魏元君，魏元君不用。其后秦伐魏，至东郡，徙魏元君之支属于野王。荆轲常游过于次，与葛聂论剑，葛聂怒而慕之。荆轲出，人或言复召荆卿。葛聂曰：囊者无与论剑，有不称者，无慕之。是往，是一去，不敢留。时使往之主人，荆卿则以驾而去于次矣。使者还报，葛聂曰：故去也，无囊者目射之。荆卿游于邯郸，鲁勾践与荆卿搏争道，鲁勾践怒而斥之，荆轲目而逃去，遂不复会。荆轲既至燕，爱燕之狗徒及善击筑者高渐离。荆轲嗜酒，日与狗徒及高渐离饮于燕市，酒酣已往，高渐离击筑，荆轲喝而歌于市中，相乐也，以而相弃，旁若无人者。 荆轲虽游于九人乎，然其为人深沉好书，其所游诸侯尽与其贤豪长者相结。其之焉，焉之处士田光先生亦善待之，知其非庸人也。居请之，会燕太子丹至秦王归燕。燕太子丹者，故常至于赵，而秦王政生于赵，其少时与丹欢，即政立为秦王，而丹至于秦。秦王之欲燕太子丹不善，故丹怨而亡归。归而求为报秦王者，国小力不能。其后秦日出兵山东，以伐齐楚三晋，烧蚕食诸侯，且至于燕。燕君臣皆恐祸之至，太子丹患之，问其父居武。武对曰：秦地遍天下，威胁韩魏赵氏，北有甘泉谷口之固，南有精卫之沃，善巴汉之饶，右龙蜀之山，左官尧之险，民众而势利，兵革有余，亦有所出，则长城之南一水以北未有所定也。奈何以建陵之愿欲披其逆鳞哉？丹曰：然则何由？对曰：请入图之。居有见秦将范乌鸡得罪于秦王，王之焉，太子受而赦之。居武见曰：不可，夫以秦王之暴而激怒于燕，足为寒心，又况闻樊将军之所在乎？是谓伪肉当恶虎之息也，祸必不振矣。虽有管晏不能为之谋也，愿太子即遣樊将军入匈奴以灭口，请西约三晋，南连齐楚，北构于单于，其后乃可图也。太子曰：太傅之计旷日弥久，心昏然，恐不能须臾，且非独于此也。夫樊将军穷困于天下，归身于丹，丹终不以迫于强秦而弃所哀怜之交，置之匈奴，是故丹命足之时也，愿太傅更虑之。居武曰：夫行威欲求安，造祸而求福，既浅而怨深，廉洁一人之厚交，不顾国家之大害，此所谓资怨而助祸矣。夫以鸿毛了于炉炭之上，必无事矣。且以雕制之禽行怨报之怒，岂足道哉？焉有田光先生，其为人至深而勇臣，可与谋。太子曰：愿因太傅而得交于田先生，可乎？居武曰：敬诺。初见田先生，道：太子愿图国事于先生也。田光曰：敬奉教，乃造焉。太子逢迎，却行为导，跪而避席。田光坐定，左右无人。太子避席而请曰：燕秦不两立，愿先生留意也。田光曰：臣闻其计盛壮之时，一日而驰千里，至其衰老，驽马先至。今太子闻光盛壮之时，不知臣精已消亡矣。虽然，光不敢以图国事，所善精轻可食也。太子曰： 愿因先生得结交于京卿，可乎？田光曰：“敬诺。”即起驱出。太子送至门，戒曰：“丹所报先生所言者，国之大事也，愿先生勿谢也。”田光抚而笑曰：“诺。”旅行见京卿曰：“光与子相善，燕国莫不知。今太子闻光壮盛之时，不知无形以不待也。”幸而教之曰：“殷勤不两立，愿先生留意也。光切不自外，言足下于太子也，愿足下过太子于宫。”荆轲曰：“谨奉教。”田光曰：“吾闻之，长者为行，不使人疑之。今太子告光曰：‘所言者，国之大事也，愿先生勿谢。’是太子疑光也。夫为行而使人疑之，非节侠也。”欲自杀以击荆卿，曰：“愿足下即过太子，言光已死，明不言也。”因遂自刎而死。荆轲遂见太子，言田光已死，至光之言。太子再拜而跪，膝行流涕，有请而后言曰：“但所以借田先生无言者，欲以成大事之谋也。今田先生以死明不言，岂丹之心哉？”荆轲坐定，太子避席顿首曰：“田先生不知丹之不孝，使得至前，敢有所道，此天之所以哀焉而不弃其孤也。今秦有贪利之心而欲不可足也，非尽天下之地，臣海内之王者，其意不厌。今秦以鲁韩王尽纳其地，又举兵南伐楚，北临赵，王翦将数十万之众据张掖，而李信出太原云中。赵不能知秦，必入陈，入陈则祸至燕。燕小弱，硕困于兵，今既举国不足以当秦，诸侯服秦，莫敢合纵，单至私计于，以为承得天下之勇士始于秦，亏以重利，秦王贪，其事必得所愿矣。承德结秦王，使西反诸侯亲弟，若曹沫之与其桓公，则大善矣，则不可，因而刺杀之。彼秦大将善兵于外，而内有乱，则君臣相疑，以其见诸侯得合纵，其破秦必矣。此丹之上怨而不知所违命，为荆卿留意焉。久之，荆轲曰：“此国之大事也，臣奴下恐不足任使。”太子前顿首，故请无让，然后许诺。于是尊荆卿为上卿，设上舍。太子日造门下，宫太牢具，义务渐进，车骑美女自荆轲所欲，以顺势其意。久之，荆轲未有行意，秦将王翦破赵，掳赵王，尽收入其地，进兵北略地至燕南界。太子丹恐惧，乃请荆轲曰：“秦兵旦暮渡易水，则虽欲尝试足下，岂可得哉？”荆轲曰：“ 威太子言，臣愿业之。今行而无信，则秦未可亲也。夫樊将军，秦王购之金千金亿万家，诚得樊将军手与燕都抗之地图奉献秦王，秦王必悦见臣，臣乃得有以报。太子曰：樊将军穷困来归丹，但不忍以己之私而伤长者之意，愿足下更虑之。荆轲知太子不忍，乃遂私见樊无机曰：秦之欲将军可谓深矣，父母宗族皆为陆墨，今闻购将军手金千金亿万家，将奈何？乌鸡仰天太息流涕曰：乌鸡每念之，常痛于骨髓，故计不知所出耳。荆轲曰：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国之患，报将军之仇者，何如？乌鸡乃前曰：未知奈何？荆轲曰：愿得将军之手以献秦王，秦王必喜而见臣，臣左手把其袖，右手振其胸，然则将军之仇报而燕建陵之愧除矣，将军岂有异乎？樊乌鸡偏袒亿万而进曰：此臣之日夜切齿抚心也，乃今得闻教，遂自警。太子闻之，驰往，伏尸而哭，极哀。既已不可奈何，乃遂乘樊乌鸡手寒封之。于是太子欲求天下之利匕首，得赵人徐夫人匕首，取之百金，使公以药淬之，以示人，血如履，人无不立死者，乃庄未遣荆卿。燕国有勇士秦舞阳，年十三，杀人，人不敢舞事，乃令秦舞阳为父。荆轲有所待，欲与俱，其人居远未来，而未至行，请之未发，太子持之，以其改悔，乃复请曰：日已尽矣，荆轲岂有意哉？单请得遣秦舞阳。荆轲怒，斥太子曰：何太子之遣？往而不返者庶子也，且提一匕首入不测之强秦，仆所以留者，待无客与拒，今太子持之，请辞绝矣。遂发。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，皆白衣冠以送之，至易水上，祭祖取道。高渐离击筑，荆轲贺而歌，为变止之声，士皆垂泪涕泣。有前而为歌曰：风萧萧兮易水寒，壮士一去兮不复还。复为雨声慷慨，士皆瞠目，发尽上指关。于是荆轲就车而去，终已不顾。遂至秦，持千金之资币物，后为秦王宠臣中庶子蒙嘉。嘉谓先言于秦王曰：燕王常振步大王之威，不敢举兵以逆君力，愿举国为内臣，比诸侯之列，即共职如郡县， 而得奉守先王之宗庙，恐惧不敢自陈，仅斩樊乌鸡之头，即献燕都抗之地图。韩封燕王拜宋于庭，时时以闻大王，为大王命之。秦王闻之大喜，乃朝服设酒宾，见燕使者咸阳宫。荆轲奉樊乌鸡投韩，而秦舞阳奉地图侠，以刺进至毕，秦舞阳色变震恐，群臣怪之。荆轲故笑舞阳，前谢曰：北藩蛮夷之鄙人，未尝见天子，故震慑。愿大王稍假借之，使得必使于前。秦王谓轲曰：取舞阳所持地图。轲既取图奏之，秦王发图，图穷而匕首现，因左手把秦王之袖，而右手持匕首震之，未至身，秦王惊，自引而起，绝袖，拔剑剑长，操其势，时黄极剑尖，故不可力拔。荆轲逐秦王，秦王还住而走，群臣饥饿，促起不义，尽失其度。而秦法，群臣是殿上者，不得持尺寸之兵，诸郎中持兵皆臣殿下，非有诏诏不得上。方及时，不及诏下兵，已故荆轲乃逐秦王，而促黄吉无以击轲，而以手共搏之。是时士衣下无居，以其所奉药囊滴荆轲也。秦王方还住走，促黄吉不知所为。左右乃曰：王复剑。复剑遂拔以击荆轲，断其左骨。荆轲废，乃引其匕首以致秦王，不中，众同助。秦王复击轲，轲劈八疮。可自知事不救，以助而笑，积聚以骂曰：是所以不成者，以欲生节之，必得约气以报太子也。于是左右计前杀轲，秦王不疑者良久。以而论功，赏群臣及当作者各有差，而赐夏无拘黄金200亿，曰：无拘爱我，乃以药囊滴荆轲也。于是秦王大怒，亦发兵议赵，赵王简军以伐燕。十月而拔蓟城，燕王喜、太子丹等尽率其精兵东保于辽东。秦将李信追击燕王吉，代王嘉乃谓燕王喜书曰：秦所以游追燕吉者，以太子丹故也。今王乘杀丹献之秦王，秦王必解，而社稷幸得血食。其后李信追丹，丹溺盐水中，燕王乃时时斩太子丹，欲献之秦。秦复进兵攻之，后五年，秦卒灭燕，虏燕王喜。其明年，秦并天下，立号为皇帝。于是秦逐太子丹、荆轲之客皆亡。高渐离便明姓为人拥宝，逆坐于宋子。久之作苦，闻其家堂上客积住，彷徨不能去，每出言曰：彼有善有不善。从者以告其主曰：彼庸者乃知音， 窃言是非。家丈人召使前积柱一座称膳赐酒，而高渐离念酒饮未约无穷时，乃退出其庄匣中住，与其善衣更容貌而前，举作客皆惊，下与抗礼以为上客，使积柱而歌，客无不流涕而去者。宋子传客之，闻于秦始皇。秦始皇召见，人有使者，乃曰：“高渐离也。”秦皇帝悉其善积柱，众射之，乃获其目，使积柱未尝不称善，稍亦尽之。高渐离乃以牵至柱中，复尽得尽，举柱扑秦皇帝，不中。于是遂诛高渐离，终身不复尽诸侯之人。鲁勾践以闻荆轲之刺秦王，思曰：“嗟乎，惜哉！其不讲于刺剑之术也，甚矣！吾不知人也，囊者无赤之，彼乃以我为非人也。”太史公曰：“是言荆轲，其称太子丹之命，天欲速马生角也，太过。又言荆轲伤秦王，皆非也。使公孙季公、董生与夏无居游，俱知其事，谓于道之如是。自曹沫至荆轲五人，此其意或成或不成，然其利益皎然，不其其志，名垂后世，岂妄也哉？”